知道吗？我是为你好，我连自己我都养不了，别陪我走这单行道，你会没依靠。你伤心的和我聊，流着泪在和我撒娇，你说再苦你都陪我熬，你说你什么都不要，只求爱到老。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你好，你不要陪我你会受不了，你就走吧，现在你还小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把我忘掉。苦你都陪我熬，你说你什么都不要，只求爱到老。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你好，你不要陪我你会受不了，就走吧，现在你还小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把我忘掉。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你好，你不要陪我你会受不了，你就走吧，现在你还笑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为你祈祷。你一定知道我是为你好，你不要陪我在这风中飘，你就走吧，找个人依靠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为你祈祷。